2017年11月，铁路部门将陆续推出互联网车站窗口及 ATM 自助售票机购票微信支付功能，进一步丰富购票支付方式。目前铁路总公司已连续推出取消异地售票手续费、中转旅客接续换乘及动车自主选座等便民服务举措，使出行更便利。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于2017年11月1日起正式实行。条例规定，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要征得消费者同意，经营者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消费者明确要求经营者删除、修改其个人信息的，经营者应当予以删除、修改。经营者违反这些规定，将被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树正气，讲团结，聚合力，促转型。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装作一副无辜表情，不然会加谁自己。哦，你别傻了，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真心，就要用行动来说明。你别耍了，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不然会加谁自己。 Beautiful thing in the world. Go for it and enjoy it. Hey, Andy, I know what you're saying, but I don't know where can I find my love. Oh, oh, oh, 你别傻了，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真心，就要用行动来说明。你别耍了，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不然会加谁自己。哦，你别傻了，女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真心，就要用行动来说明。你别傻了，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不然会加谁自己。哦，你别傻了，孩子不会一直等你真心，就要用行动来说明。你别耍了，别装作一副无辜表情，不然会加碎自己。 交过几个女朋友？ 没有啊。 当你要离开的时候，

南澳克拉尔谷产区。我们如果了解澳洲酒呢，就知道克拉尔谷产区最有名的葡萄品种就是雷司令。然后这款雷司令呢，在整个澳洲呢也是排名第一的。 嗯， 那这款雷司令它的口感是比较绵滑， 就是比较口感比较融合是吗？ 对对对，比较柔顺，然后它具有这个鲜橙还有百花的这个香气。 嗯，还有呢， 像澳洲的这个雷司令呢，它是以矿物味还有杰出的纯净度而出名的。 嗯嗯，那介绍了这么一款酒，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针对我们九九的听众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吗？ 我们原价是998的雷司令，现在限量50瓶，特价298。 嗯，原价是价值998块钱一瓶的酒啊，还是蛮贵的哈、这个价格。嗯，针对我们九九的听众呢，只售298一瓶。非常合理的一个价格，也是将近打了一个3折这样的一个折扣了，非常的便宜哈。电话是多少？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55294-9352，微信同号。 是微信手机同号1355294-9352，1355294-9352。哎马经理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干白葡萄酒是比较适合夏天来饮用是吧？ 是的，因为它需要冰镇一下会比较好一些。但是现在呢，我们推出来是因为大家知道干白呢最适合搭配的就是海鲜。那我们现在在吃大闸蟹的时候呢，正好可以需要它来给大家来搭配，是非常合意的。 是一个非常好，是搭配海鲜来喝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 对对对， 因为最近啊，这个90月份是吃海鲜最好的季节嘛，11月份初也是在这个初冬秋末的这样一个季节，来搭配大闸蟹来喝这个雷司令干白葡萄酒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而且今天呀，马经理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是给我们听众带来一个非常好一个折扣价格，原价在998块钱一瓶的雷司令干白葡萄酒，现价只售298一瓶，只售298一瓶。马经理，那这个有包邮的活动吗？ 我们在北京的话都是包邮的，顺丰包邮。 哦，在北京的话是一瓶还是 一瓶起？ 一瓶就可以包邮了。 对对，咱们限量是提供了50瓶。 因为咱们店的地址呢是在北边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也是有实体销售的。如果咱们南边的听众觉得距离比较远的话，也可以来打电话来预定，顺丰包邮，一瓶就包邮哈。电话是多少，马经理？ 1355294-9352。 1355294-9352，微信手机同号1355294-9352。哎，马经理，我有问题了哈。我们都知道这个红酒，是时间越长越好喝吗？ 这个时间的话，它是有一个最佳适应期的。如果过了最佳适应期呢，它会口感会下滑。一般适应期呢是在，比如说它的假如说它的储存年份是10年的话，那它适应期一般在第4年到第6年之间，那两头的都是慢慢的下滑的。 哦，就是红酒不是说像那种越放越好喝，而是它也是有一个适应期的。 对对， 而这个适应期也是要根据不同的酒品有不同的这个适应期是吗？ 是的。像一般餐酒的话，大概保存期是在3到5年。然后如果再好一些的酒呢，可以到8年10年，还有一些是可以储存20年以上的，这是非常好的酒了。 那今天咱们这一款酒，价位是在998一瓶，针对我们九九听众呢，只卖298一瓶。那这个酒也应该算是一款比较好的酒了，是吧？ 是的，是的。 那这款酒的酒庄怎么样？ 这一款呢，它是来自提姆亚当斯酒庄，这个酒庄在澳洲呢属于顶级5星庄，也是最高级别的酒庄。 嗯，也是一款非常好的酒了哈。那么今天针对我们九九的听众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折扣价格，原价在998一瓶的雷司令干白葡萄酒，现价只售298一瓶，而且北京市内一瓶起就包邮，顺丰包邮哈。电话是多少？ 13552949352。 嗯，13552949352，13552949352，微信手机同号。马经理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红酒呢，它是有品酒的方法的，是吧？ 是的。 嗯嗯，那今天来教到我们听众怎么样来品红酒吧。 嗯，当你拿起一瓶酒的时候，首先倒在杯里边。我们倒红酒和倒白酒不一样，像高脚杯呢，我们只需要倒1/3的量就可以了。然后呢，你端起酒杯，第一个先来看一下它的颜色，来观察它是紫红色还是砖红色。 嗯， 像干白的话它是麦秆黄还是湖泊色等等。嗯，你观察它的颜色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这款酒是新的还是放了好几年的，或者是很老的酒了。像干红的话，它会随着时间的这个烟长呢，它的颜色会越来越浅，越来越暗。然后干白呢，会随着时间的烟长，这个颜色越来越深。所以当你观察颜色，就大概能判出这个酒已经放了几年，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嗯嗯嗯。那如果在口感方面有什么样的说道吗？ 嗯，口感的话，像干红的话，时间越长呢，它就越近于平和。像人在成熟以后，过了中年，可能心态啊更加的平和。 嗯， 酒也一样。所以说当新酒的时候呢，它会打开，会比较棱角分明，比较奔放。 嗯， 什么有什么样的特色，它会一下子就会表现出来。 嗯， 然后那个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干红它就比较柔顺一些。 嗯，好，今天啊，马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所有听众分享这一款干白葡萄酒，叫做雷司令，是什么国家的？ 澳大利亚的雷司令。 是原装进口吗？还是在这个中国灌装的呢？ 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品类呢，都是原瓶原装酒庄直接过来的。 嗯，原装进口的酒，而且呢，我们也是有这个实体销售店的，销售店是在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如果有听众觉得这个距离较远的话，也可以来打电话来预定。原价是998一瓶的雷司令干白葡萄酒，现价只售298一瓶，只售298一瓶啊，这相当于是打了一个3折的价格，非常优惠，折扣力非常大的一个价格了。那么电话呢是13552949352，微信手机同号13552949352，可以来打电话来预定。那么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啊。那么稍后在节目当中，马经理还会来教我们听众怎么样去选酒，怎么样去品酒。 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盛通双十一购物狂欢节，11月11、12日，徜徉盛通家居体验店无限制代金券，全场任性用，集印章领奖品，20多款精品家居爆款，正品汇聚，低价血拼，老旧合同单均可抽奖。凡在盛通徜徉店购买一定额度，即有机会领取家电大礼。终极抽奖1111元免单等您来嗨！地址：原徜徉环岛东北侧6137-0155。

自陈奕迅的《你的背包》，欢迎回来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来自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金奥利酒业的马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所有听众分享一款叫做雷司令的干白葡萄酒哈。来，马总再把这一款酒给我们听众做一个介绍。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了解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雷司令干白。澳洲，我们知道巴罗萨谷呢，它是澳洲斯拉子最重要的产区。那克拉尔谷，如果说起来呢，它最著名的就是雷司令了。 嗯， 这里的雷司令它是口感浓郁，风味丰富。饱含着柠檬还有百花呀，还有这个橙子的这个香气。 嗯， 同时它还有低糖分啊、高酸度这样的特点。克拉尔谷的雷司令是酿酒师他不断的努力，然后才成就了今天的地位。我们的酿酒师提姆亚当斯呢，他师从传奇性的老师米克老师，一直采用的是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酿造方式，所以它的品质呢，从18世纪一直到现在，一直就是如此非常的稳定。雷司令经过陈年以后，它还会出现烤面包啊、蜂蜜啊这样的风味非常的好喝。 嗯，没有了，还有吗？ 嗯 嗯，那接下来我们节目当中这一款酒有怎么样一个销售政策，来给我们所有听众介绍一下。 我们的雷司令呢，本来产量就很少，因为它这个酒庄呢对雷司令的要求很高，这样的种植的时候呢，它种植的时候每吨葡萄呢，它只能产出500升的这样的果汁来酿造雷司令。所以我们在很少的这个红酒葡萄酒供应当中，我们只给大家提供了50瓶来做最大的优惠，原价998的现在298，顺丰包邮。 嗯嗯。 嗯，好，是这样，因为我也是一个红酒爱好者，那么我叫小月，今天呢我也想问一下马总啊，咱们这个雷司令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酒，对吗？ 是的，是的。 它在酒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 雷司令呢，一般它就是用来酿造干白之类的。那不单是干白，雷司令呢，它还可以酿造半干呐、还有甜白、半甜白贵腐，甚至冰酒。是一个非常广泛应用的一个葡萄品种，可以说雷司令在葡萄酒，在白葡萄酒当中呢，它是葡萄酒之王了。 嗯，非常好的一款酒哈。那今天马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一款酒呢，原价是998一瓶，也是一个很高的一个价格了。那么今天针对我们99的听众呢，给出一个非常好一个折扣价格，只卖298一瓶，而且北京市内一瓶就顺丰包邮啊，非常好的一个折扣价格。因为咱们店是有实体销售的嘛，实体店是在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如果有听众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自己导航过去看一看，因为在这个马总这儿不仅有这个雷司令的干白葡萄酒，还有很多很多品种的红酒，是吧？ 是的，除了干白还有干红啊、起泡啊、甜酒等各类葡萄酒。 嗯，那如果听众想买这一款酒的话呢，电话是多少？ 我们是1355294-9352，微信同号。 嗯，微信手机同号1355294-9352，1355294-9352。那么这一款酒也是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折扣价格，原价呢在998一瓶，现价只售298一瓶，相当于降了700块钱呀！我的天哪，非常大的一个折扣价格了哈。电话是1355294-9352，1355294-9352。如果有听众对这个干白葡萄酒比较喜欢喝的话呢，可以来打这个电话来预定一瓶啊，也可以就是包邮的，是吧？ 是的，是的。 嗯嗯，哎，那这样马总，怎么样去辨别一款红酒的好与坏呢？ 嗯，我们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哈，啊，所以说呢，如果你想花三五十块钱还要买到上千块钱的品质，恐怕不太可能。 对，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是的，所以说呢，一般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想要买好的，那肯定要价格稍微高一点，比如说一两百呀，两三百呀，这样的话，或者三五百，这样的品质应该是很不错的。 嗯嗯，也是一款非常好的红酒了哈。原价呢是在998一瓶，现价呢只需要298一瓶。如果有听众喜欢的话，一定要来打电话来预定哈，只有50个名额。电话是13552949352，微信手机同号13552949352。哎，那马总，这一款红酒的好与坏，我们是不是要一点去买一些正规渠道的呀？ 是啊，现在的话我们买红酒，如果你想买到货真价实的，首先呢你要到正规的渠道，另外你最好能够找到像我们这样的进口商一手货源，肯定能拿到最低的价格。 嗯，而且品质和质量都是没得说的， 是的， 放心喝才能喝到好的一些红酒哈。嗯，这款红酒呢是原装进口的，而不是中国来灌装的，价格呢原价是998一瓶，现价针对我们99的听众只需要298一瓶，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折扣价格了哈。嗯，电话是13552949352，13552949352，微信手机同号。如果有喜欢喝干白葡萄酒的听众，一定不能错过这一款酒了啊，是叫雷司令干白葡萄酒。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呢也该结束了哈。那么在节目最后呢，来感谢马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还希望马总继续来哈，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好喝的红酒，这么大的一个折扣价格。那么节目最后呢，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和温岚的《屋顶》，也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稍后还会有好音乐、好节目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 睡梦中被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还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的梦。